世界淡水日纪念讨论会22号在我国咸镜北道京津市举行，由我国城市管理省人民大学习堂等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京津市劳动群众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朝临时代办和各国驻朝使馆官员参加。讨论会上继致辞后，一些人做了发言。会上放映了我国科学影片《自流式上水道》。另外，这天咸镜北道会宁市举行了自流式上水道设施动工仪式。该设施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援建的。